待民，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？ 你别嫌弃，你酝酿急目，你每次光荣你伟大，我跟你比啥？ 你看你说的啥话？ 啥话？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考剧团去。 你是这山望如那山高， 切莫拌凉菜，个人有心安。 英华，到底有啥想法？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猜心事，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伟大，我渺小，哪家的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。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英华同志， 你无聊。 咱两个都在学校。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端上罪苦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不被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股共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优质青年。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会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完完，想想烈士们的咱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。 少了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最多事了，快出去。 哎， 隐患。

就是我与成年两分多。 随着山有个河，一片两旁，有本事你要向我看看你，我要向你也看看我，马呀马在不难，咱就电话把话说。 你人边心边住一片，处处想着你的浪上我， 你我说 说什么？ 傻根 儿，爷丫头，还有那个傻娘高老婆，爷丫头张罗来。

小女儿她的肩膀高，现在今天落在城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分，他要与我儿论功加赠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问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，他与故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不家才反击这元帅营，说太君为父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城人，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，才是四顾包朝臣。我会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，都是今人把他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林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 定是七星